浮现，逐渐模糊的画面，任性的说着说着，无畏谎言，不曾发现你温柔的脸。窗前摆着最爱的相片，指尖依然是那张笑脸，认真的看着看着，渐渐哽咽，就当是时间对我的考验。在雨下的瞬间，我躲开 还能否回到你